生活过得非常的有规律，非常有规划。 是的，而且他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 是的， 特别爱玩。 是的，而且经常带着他的宝贝去这个世界采些美丽的风光。其实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出去玩，当然就单独的话，那是很好玩。但是带着儿子或者他的这个宝贝出去玩的话，肯定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哈。 你肯定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了。 对啊，对啊。这次我们要说离我们比较近的我国的台湾省哈。台湾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Rock 带的宝贝主要在台湾玩了哪些地方？这次？ 主要是台湾北部和台湾东部。 哦，半环岛。 半环岛。 十几天的时间吧，大概的。 对，是15天，满打满算。 15天，我的天！ 15天半环岛，这也够爽的。 其实他遇到了很多的状况，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先卖个小小的包袱哈，让我们的 Rock 作为第一嘉宾稍微休息调整10分钟哈。 对， 我们还是有非常多新鲜资讯汇报给各位的哈。真的是在2018年的每一天，谢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谢谢。 我跟道儿哈，一定是一如既往的保持热情的态度啊。 当然了。 哎，你看，你怎么内容要？ 对，我跟你说，这个语调你得上去嗨哈。 是，听听我们节目组今天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 好， 关于冬奥村的事。冬奥村， 冬奥村， 亚运村，冬奥村。 是的，冬奥村也来了啊。 地球村啊， 是我们就是一个村嘛，是不是 一个村庄的人 啊？那北京冬奥村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啦， 欢迎欢迎。 12月29日、这不是去年的事儿吗？ 对，就是前几天 前几天啊。 对， 那个北京冬奥村项目建设正式启动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 大了， 将在赛时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随队官员提供服务保障。 十分的感谢哈。 对， 记者呢也是闲不住的啊，从北京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梆梆梆各种凿房门进去了，坐下来了解一下情况呗，把录音笔拿出来了啊。北京冬奥村的项目位于北京市奥体文化园，在哪儿呢？紧邻北京奥体中心，是冬奥会非常重要的非竞类项目的场馆之一啊。总建筑面积刚刚说的19.17万平方米，到时候真的是到了2022年那一年，将为运动员随队的官员提供优秀的住宿、餐饮、医疗等服务哈。赛后项目将作为人才公租房。面向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发展需要的人才配租。 哎，你别说，这个还是真的非常的棒啊， 可延续。 对呀，可持续发展政策，感谢我们的政府啊，然后呢能够出台这样合理的有优秀的政策。 第二条关注山东。 第二条关注山东啊， 山东 你的老家 山东怎么了？ 2018年将启动旅游质量大提升计划。 已经很好了，还有提升。 我觉得也挺好的， 非常棒啊。 对呀，因为你就是山东人，我也去过山东，那我觉得山东真的是很好。 用四个大字形容一下我们大山山东， 人在创回话。 好，让生命更辉煌。 对对对，林一杰第零，是不是啊？ 记者从山东省旅发委了解到，2018年山东将启动旅游质量大提升的计划，围绕着全城的旅游、乡村旅游、景区、度假区、酒店等涉旅的单位，进一步加强监督整治力度，全面推进山东旅游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发展阶段。 哎，是的，量上来了，这个质就得有飞跃了。据了解，12月30日元旦前夕，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关于重拳整治，哎呀，打肿了。对，整治旅游饭店违规行为， 是 启动全省旅游饭店整治行动的通知。作为山东旅游质量提升计划的第一拳，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监督管理处和这个省旅游监察总队联合行动，采取了明察督导和暗访曝光两种形式。对，你这逃不过啊。针对涉及游客切身利益的问题，将现场取证，发现一处查处一处，绝不留情。 对 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是的，那个希望各部门注意哈。 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当中体验较强的项目，近年来受到众多消费者的体验和认可。民宿嘛，还是乡村的部分啊。 对。 下一步省旅游发展委将围绕着民宿的主题规划、民宿建设的质量以及民宿服务质量等环节，进一步挖掘文化的资源，丰富旅游元素，全面提升山东旅游民宿综合的品质体验。 是的，现在民宿真的是越来越火。上次我们那个嘉宾也说了，说未来一定要会出相应的规范。对， 到了山东民宿之后呢，李白清哈，俺、这里又好的又好的，你有什么事跟俺说？真的非常，山东人非常热情和朴实 的，真的是很朴实。俺们这个民宿真 刚休息，唱没有什么事吗？也别太热情，啊、是吧？刚休息一会儿，没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儿、哈。 就这旅游质量， 对，这针对旅游质量，就是景区方面的提升。 啊、 一呢是以创建国家5A级景区为引领，你得打造一批精品的旅游区吧。 5A。 二，这个厕所革命啊，还是得要继续啊。 契机、 以它为契机推动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三呢就是以景区评定复合暗访为着力点，常抓不懈做好景区规范化的服务和标准化管理工作啊。 没错。 第四点就是以加强培训为首。不断提升景区管理和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五是以标准制定为引导，积极推动智慧景区的建设。六是开展景区综合整治，完善投诉处理机制。 发现问题我们要投诉的话，有地方可说话哈。那针对山东旅游质量大提升行动，省旅游发展委还邀请了100名社会群众参与到其中，我们要调查问卷哈。并联合公安、工商、交通、食品、药品等多个监管部门，形成行政监管、社会监管、媒体共建行业自立于一体的联动机制，不断加大旅游质量的监察力度，切实提升山东旅游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发展阶段。 对，好，这个不错啊。那么我们就期待着山东越来越美，越来越好。 请俺俩做客气哈。 啊，行行行，快去看看啊。 去南方再看看。 对，去南方，我们来到了山城重庆。 哎呦，好地方。 重庆旅游会推介会走进了纽约。 重庆。 啊，都走进纽约了。 这周四，我们的边边刚说。要说重庆，刚从重庆回来， 哎， 你看看， 太好了， 对， 以我们的边边的视角啊，看看它重庆是什么样的， 全是吃的， 火锅夜景长江三峡，一系列展示重庆美丽风光和浓郁文化的图片视频受到了美国旅游界和当地知名人士的称赞。美国东部时间12月30日下午，一场主题为山水之都美丽重庆的旅游推介会在纽约举行。 美国纽约东城了 啊。是啊。那作为参加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典的活动之一，此次推介会更是受到了当地主流媒体及旅行商的极大关注， 非常的重头戏、 哇，好厉害啊，直接开到了纽约。 对啊，时代广场那样的、这个 闹呢， 真是闹他们 闹呢 啊！最近会以重庆旅游形象宣传片拉开序幕，通过镜头来自重庆旅游行业推介人的推荐，现场来宾们对重庆神奇秀丽的山水风光和古朴多姿的民族文化是眼前一亮，留下深刻的印象。哎，没怎啊，宝林古堡了不得了，等等这些都来了。 俺要去， 俺必须去看看。 对，我不必须得去啊。 对，俺回去好几天没回山。对， 是的，我得回家啊，看一看啊。 回重庆啊。 对，当然呢，还有很多就是像这样的主题啊，这个他的一些头衔我们就不说了 啊。对吧？很多很多啊。 对，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参赞李立言出席了这个推介会。对，他表示说，在2017年呢，中国旅游城市排行榜中，重庆是仅次于北京的。 真的。 两个多月前，重庆开通了直飞纽约的航班，大大加强了两地的旅游往来，希望大家多到重庆去观光，到中国旅游，感受那里的美丽山水和多彩的文化。 就在纽约时代广场这次推荐会上，来自重庆的重点景区邮轮旅行社及航空公司分别与美国合作方签署了旅游合作协议。 好， 给招 儿，钱到手。 礼尚往来嘛，双方企业将通过深度的合作，共同做大游客往来的总量，进一步开拓重庆入境的市场，拉动重庆旅游业整体增长的态势。 是的，是的，这个美好的愿景啊，现在已经在这个蓝图已经绘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变成现实。 蓝图绘好了，要到达那个地方，机场要给力哈。首都机场这边有一个消息，首都机场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哇，144小时，几天？6天是吧？ 是。 哎呀，这个算数还行。6天啊，过境免签，这样的 一个政策。记者从首都机场股份公司了解到，28日起，首都机场对奥地利等53个国家持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144小时内确定日期座位前往第三国地区联程客票的外国人实行过境免办签证的政策。 哇， 你有6天的时间 在 北京或者说在这个其他的地方啊。对，那根据国家发改委民航局日前印发的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实施意见，京津冀将实行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将对促进北京天津河北的协同联动发展产生重要意义。 北京2天，河北2天，天津2天，再坐飞机走。 是啊， 非常好啊。 是的， 除了首都机场之外，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还有铁路西客站，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河北石家庄国际机场和秦皇岛的海港。 哎，是的，这不是京津冀地区吗？是不是 巧了？这不是 对巧了吗？这不是非常的棒。 法国巴黎的事情啊， 好的， 巴黎是现在说的一个事儿，是巴黎是促短租平台打击非法出租的这个不良商。 你看，都是跟这个住有关系啊！现在各个国家对都在推相关的一些政策和法规。 我现在切实感受到，如果你这一晚好眠，第二天你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是明亮的， 真是非常漂亮， 真的是 对无土啊！ 哎呀，就是那个你睡一定要睡好， 睡好睡好， 哪怕说你睡眠时间少，但是质 量 要提高的。 跟山东的服务是一样的， 是的啊。这个法国媒体呢，某报啊报道说，巴黎市政府于当地时间12月11日，去年的事儿了啊， 是 督促短租平台叫做空中食宿网站，其实就是 Airbnb， 没错， 对，及其他的竞争平台撤销未依法登记注册的租户， 没错的， 不然将采取惩罚措施。 是的， 对，你这个必须得是那个有注册的，然后得是正规的才行，不然的话你出了事儿，你说谁负责呀？是不是？ 对，我们回顾到2014年的时候啊，从2014年起 ，Airbnb 从美国跨境收款服务派安营公司达成一个协议，该住宿网呢，给予房东一张可充值信用卡，供后者收取租金。这种预支卡有些转账服务呢，将对法国税务部门查证确认带来困难。 哦，是这样的。 那个，你这有黑通条啊，是吧？在法国一直存在争议。Airbnb 表示说，法国房东只有1%的人持有该预支卡，但仍会采取措施消除官方机构的忧虑。 是的，人家还是很正面积极配合的啊。 对。 那巴黎市政府强调了，说如果短租平台无法及时撤销未登记的租户，将对他们进行起诉追责，就必须得撤。 是的。 此外呢，法国酒店业对巴黎市政府的表态，当然是表示欢迎啦，是不是？谁让你 Airbnb 抢我的生意啊？当然人家没有这么狭隘的想啊。 这就像一个快餐和一个大喜一样哈，大餐一样。 对呀、 啊，对。 餐饮与酒店行业全国独立经营者团体主席叫做 DDI 舍奈表示说，他们向巴黎的举措致敬哈、但是让人觉得惋惜的是，非得要用这种方式去提醒他们遵守法律。 是的，巴黎市政府消息说呢，目前有1.1万名租户已经注册了啊，这个数字占短租房东总人数的1/5，有点少啊，仅仅占这些。此外 ，Airbnb 平台约有1000条信息的发布方出租超过了120天啊，滞后信息滞后不更迭等等都是问题啊。 是，Airbnb 你只有注册了才能成为房东啊？好吧，我这个不知道他们说的注册是什么意思啊。 对对对，都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住宿环境哈。 是的。 时间来到11:48，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我们的超级辣妈旅行达人 Run 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 从风里走来，就不想停下脚步，如果欢笑可以骄傲，我们要它响亮，向风里走去，就不能停下脚步。如果年轻凝成泪水， 很快就会吹干。青春正是长长的风，来自无影，去向无踪。握住生命如同。 好的，我们今天呢，迎来了2018年的第一期直播的嘉宾，超级浪漫旅行达人 Rock， 欢迎做客直播间。 欢迎 Rock 梁岩。 对，依然是带着他浓浓的作为母亲的这样一个角色，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这样一个分享，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说这次宝岛台湾的行程哈。 对， 其实我们主题跟编辑以后我们聊的时候，他说主要是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主哈。 是， 这个是你们打卡了几天这个地点？ 连续去了两天。 连续去了两天。 礼拜一和礼拜二两天。 宝宝特别喜欢吗？ 怎么样 他？ 他挺喜欢的。主要是我们周一去的时候是为了避开人潮。因为周一一般的博物馆都休息。然后故宫博物院不休息，但是他后院的那个民宿啊什么的。原住民博物馆休息，这样那个人就比较少。我们会集中注意力在故宫博物馆里，然后第二天呢可以玩一些周边啊，什么小饭店啊什么之类的。 我去过故宫博物院，其实非常 我都没去过， 非常大，而且他们那个各个馆有镇馆之宝小白菜啊什么那都有啊， 小白菜 还有五花肉都有， 是吧？ 是不是 真的吗？还有五花肉 一点点。 那都是玉做的吧？那是玉白菜， 超级超级小， 是的， 而且就是有很多的讲解员戴着耳机，有很多的团队进去。 他那个五花肉炖白菜，它是什么？ 它 是玉做的吗？还是 是那个台北故宫的镇馆三宝？ 真的呀？ 对，有一个小白菜，然后有一块东坡肉，然后有一个毛公鼎， 是的，是的， 然后把这几个东西放到鼎里一煮，就是一火锅。 真的 哦。 真好， 是的， 而且就是在里面是严禁拍照的，但是我那次去的时候还是看到好多的朋友拿着现在的智能手机做出诡异的表情，跑着问这样我在这边看到那边，大家一定要抵制，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共同去遵守。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都会有这个 明令禁止拍照的 安全人员，他会如果他看到了的话他会直接去制止你。 是的是的， 对， 是。但是我也是很多年之前去了，2013年去了，现在4年过去了。是刚刚回来吗？还是之前带着孩子去的？ 之前去的， 去年去。那去年也是最比较近的感觉。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呢，比如说一些安保的措施，一些亲民的有没有改变呢？你说说你的感觉。 有。现在是大部分都可以拍照了。我估计也是。 是吗？ 我估计也是管不过来了。 你看， 说出了实情。 但是 拍吧拍吧。 拍了。 闪光灯不可以，拍照大部分可以。但是有一块地方是不可以的。那个是比较不好找的，是一楼是龙藏经还有四库全书。 对。 就这两个地方是不可以拍的，真的是有人盯得特别特别死。 是吧？那是可以拍照的了。 对对对，可以拍了。 那行，大家就不用藏着掖着，光明正大呗，对吧？ 是的，那小白菜什么的我也上网搜搜。 是吧？ 是。 那其实带着孩子去故宫博物院，孩子大概3-4岁的样子哈，他其实有些东西还是不是很理解的。那你怎么去带着他逛故宫博物院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规划呀？ 有不同的年龄段不一样。5岁以下的孩子，5岁以下的孩子基本他是看不懂的，可以这样讲。然后 对 啊，3岁以下的孩子看不懂，但是他会对自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求知欲，他处在那个敏感期。 是， 所以3岁到5岁的孩子呢，是既没有敏感期又看不懂。 既没有敏感期又看不懂。对，然后所以说带着他，哎，行，那我看吧。 那怎么弄呢？那就怎么去分别？ 像其实每个博物馆它都会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那个区域功能区域。其实台北故宫博物馆是有的。对，这个因为我是专门做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太棒了。 3岁以下的孩子你可以带他看一些比较自然类的东西。你可以给他着重讲玉和陶瓷的玉器和陶器的区别。 玉器和陶器的区别。 好高深啊。 比如说不同的器物的形态，他们很感兴趣。对。然后3岁到5岁的孩子呢，就刚才说的他比较不好理解的话，他有一个多功能区。多功能区是有很多互动的交互式体验、新媒体装置、艺术啊这些东西。然后孩子会特别喜欢在那玩，挺开心的。5岁以上呢，在地下一楼有一个就是孩子就是玩类似于游戏室那种地方也可以去玩休息一下。而且5岁以上可以全馆进行一些就是系统的给他讲一讲博物馆的故事什么的。 我觉得5岁是一个就是一个区间哈，到了5岁之后就可以像一个成人一样游览整体的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各个的场馆哈。 而且工博院有非常多的一个大的售卖场，每层都有，还有一个综合的出门，大家有不管是一个地方都有这样一个设置哈，大家可以买很多的书签，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是吧？书签， 书签、还有很多的那种就是生活的用品、啊、 文创类的， 对对，文创类的。 我发现就是台北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情怀嘛，然后很多的文创产品啊，包括周边产品，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到位，而且也会让人觉得哇，看到这个东西心里暖暖的，会觉得很精致， 是的， 对， 很漂亮哈，他们服务也是一流的。那孩子作为我们的辣妈 rock 这一趟，他的感觉，他们有跟你聊聊天，说妈妈，你像有这样回馈给你 啊？有、 哦、 他比较喜欢在那个互动区域，他就说、妈妈，我明天还要来，所以我们第二天又去了一次， 特别不爱来了已经。 对， 妈妈已经哎呀还在来。 妈妈说你怎么还要来呀？你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问问那个 rock， 第一次去第一天、第二天的门票是要重新买，还是有一个反复使用的这样一个？ 当天可以反复使用，第二天就，但是它不贵，对，很感人，就票价都很不贵。 说说现在多少钱了？跟我们说说呗。 我买那个就是当天的那个单，当天的票好像就20块钱还30块钱啊。3-50块钱人民币吧，就这样的。 哦，台币乘以5就可以了。 对，200台币。 对对对， 台币 是。 对，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刚刚啊 ，Rock 分享的这个大概年龄区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各位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哈，如果有机会去我国宝岛台湾， 是的， 是要去这个地方的，看孩子大概的年龄，就不会让你那么的累。你无从下手，这个很麻烦，对不对？ 对对 啊，住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台北城市的话，这个地方 当时这个就住在了那个士林地铁站。 哎呦，太棒了！我 的天哪，出门就是夜市儿， 太好了那个地方。 是，对，就解决了一些吃饭的问题。 下面段有好多关于台北以及各个城市的一些描述，因为主要是以孩子为主，当然也有大家一些共同的一些，比如在台北如何采撷漂亮风光的一些推荐。 当然了，带着孩子嘛，你还是要以大人的视角去带他去看。 2018年还有363天，我们要好好的度过哈。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这算数算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希望各位呢，把自己的蓝图，真的是需要去的地方，好好的规划一下。听我们节目，真的要帮到各位，我觉得都是有赖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啊。 对，所以今年呢，我们也要好好的珍惜跟每一位嘉宾在一起的时刻。 必须。拍张照片，留张合影啊！ 是的，看看我们一年之后有什么变化， 对不对？ 对，胖了吗？ 好的，这里是李明浩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幸福一生。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

那边玩哈。刚刚说到公博院一两天的体验，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刚在我们放广告的间隙，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朋友正在台北玩，发了很多便民的措施，特别是关于孩子的部分。Rock 作为妈妈肯定很注重这个环节，你会有细节的发现吗？在那边 是有就是母婴的设施比较多，尤其是针对低幼的宝宝， 对， 然后最好的就是那个安全措施，因为低幼的宝宝就是怕他从哪儿掉下来 滚下来，对 对, 对， 所以他那种换尿布的地方他都会有一个锁住的 围着 然后还把它锁起来，然后卫生间，尤其是妈妈一个人带孩子，卫生间有一个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卡在那儿锁起来的一个座位， 是任何的场所都会有这样一个主题的房间是吗？ 比较常见， 你看能想到的都给想到， 就是他们那儿这个设施还真的是挺完善的哈。 对对，刚刚说上半段以士林的这样一个住宿点啊为圆心啊，士林大家台北有很多的 夜市，对， 那个台子去这是那么多人，他觉得开心嘛，他吃呗，是不是？他对吃的印象怎么样？ 但是那些我在想，那些东西他适合小孩子吃吗？ 他吃的怎么样？ 我们家宝宝很有特色啊，那个时候正好是他那个唱歌的敏感期， 唱歌的敏感期， 他很喜欢唱歌，然后他跑到那个淡水夜市就听人家唱歌，然后有那种类似于小周杰伦唱的，全是周杰伦的歌，弹唱型的。 听妈妈的话，别让他受伤，等等的。 然后我们家宝宝特别喜欢罗大佑。 哎呦， 我的天哪，喜欢这么复古的。 童年等等那些歌他会唱是吧？ 他会唱一点点， 什么恋曲1990啊之类的。 东方之珠。他特别搞笑，他拿着一百台币跟人家小哥点歌，说我要听东方之珠、澎湖湾什么的，都那种特别老的歌 啊。 然后人家在那儿唱，他在底下跳。就是一唱跳组合， 哎呦我的天哪！ 周围的人遛狗的、遛猫的都不遛了，都在那儿。 还有遛猫的呢， 因为他俩真的是一个组合， 对， 是 就看着他俩，然后他俩就拍了很多，儿子就很兴奋。结果第二天到了夜市，他把那个当成舞台了。他就在 又去 一边吃一边唱， 多开心呢！ 他没有麦，没有音箱，他就扯足了他所有的嗓子在那唱，然后周围的人也是都经常来听他唱歌， 很有舞台感。 哇！ 他就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那个， 我的天， 罗大佑的那首， 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 最搞笑的是。他吃不惯夜市的东西，他觉得有点辣嘛。然后人家给他端了一个东西，说你的馄饨还是饺子什么到了。他唱一半，问人家说：“阿姨辣吗？”然后，阿姨说：“这个不辣啊。”他就接着唱，然后周围人都笑得不行了。那 很欢乐，也不累得慌。 对，我觉得那小宝贝他这样有表演欲哈。 对， 这就是去我们台湾省的好处，在语言文化上就是这么小的孩子，我都很难想象到他。然后大家。周围的人都说你就是小周杰伦啊，小罗大佑啊， 有， 他很开心。 这么讲，孩子只要一鼓励他， 对， 刹不住。 对， 就是孩子需要鼓励，需要肯定， 对，完全靠谱的一个感觉。刚才说到淡水，哎呀，淡水是周杰伦的那个故乡， 对， 为什么都唱周杰伦的歌啊？淡水出了一大名人哈， 那是 那个应该是坐捷运到淡水吧？你们是不是捷运？ 是捷运。我本来想包一个车，然后我包车那个司机跟我说，是不是有捷运吗？ 对呀， 为什么要花这个钱？ 你看人家， 哇，你看看人。我放着钱都不赚， 然后说 不，我非要给你这个钱。 没有，因为我有点路痴，我怕我找不到。然后那个人现在也是我很好的一个，就算是一个认识的朋 友。 他就是那种很耿直。 是。 结果我现在所有的朋友去台湾我都会推荐，我说你就找那个司机。 哦，他真的他是开车的司机是吗？ 他就是一个给携程的那种开车。 了解了解。 哦， 在台湾的话包一天车大概多少钱呢？大概 根据距离不同吧，我印象是不贵，但多少钱我有点忘了。 不贵哈，可以，没问题。那刚刚说到坐捷运哈，我也坐过捷运，台湾的捷运。 我好吧，我没去过台湾。 没去过台湾哈，你说你的感觉，捷运的上下楼、电梯、转乘，比如说换乘，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啊！但是捷运里就是不让吃东西，这一点就是管比较严。 是的，就是什么韭菜盒子甭想带上去啊！ 别韭菜盒子，豆浆也不行啊。 还有一问题啊， 饮料什么的也不能带上去，也不能喝。 就是孩子。这是比较郁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可上可下喝点水，吃点东西什么的。我们家宝宝就比较嘴馋，然后他上了那个车之后，有个小姐姐特别喜欢他，玩耍了半天，姐姐说：“你不要偷着吃糖啊，车上不让吃东西。”我孩子秒哭， 就是 当时就崩溃了。 这反正是当地的一个好的习惯哈， 其实 是 吓唬他， 对，好在是捷运的上来下全都是吃的， 对， 你在班补给完再上车也行哈， 对， 对不对？ 哎，可是他们，我一直很好奇，说台北的地铁站是什么样的？ 讲一讲呗， 我们当时就是去的是比较中心的那些中转站， 对， 我感觉就是特别大，而且好几层，经常迷路， 是吗？ 嗯， 哦， 就有点在我们在国贸的感觉。 哦，嗯，就是因为像很多国家，像比如说像日本的地铁， 啊， 它那个地铁站里边就好多可逛的， 对，是， 对，然后有卖小东西的， 有， 然后有卖衣服的，有商场，就是能那一溜可能恨不得全是你能逛的。在那个台湾也是这样吗？ 台湾省有很多的这个无缝链接的，跟商场通着，跟街区通着，跟各种的都通着，非常方便啊， 哦， 一样的， 嗯， 对， 就吃的东西特别多， 嗯， 孩子都走不动步那种。 刚刚你说， 哎，太好了， 你说淡水，我没去过淡水， 嗯， 很遗憾，那次太紧张了， 嗯， 我们也是半环导游嘛， 嗯， 没去淡水，没去九份，没去渔人码头，都没去啊，因为这个团真的是，然后， 啊，这个团， 淡水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嗯， 啊，我带着孩子淡水到渔人码头腿过去的， 哦， 走过去的 ，远不远啊？ 走过去， 挺远的，我们走了一， 哦， 整整一下午吧，到黄昏，然后到 远，啊， 到日落，但是很美，很值得。 哎呦，嗯， 两个人就这么走啊？ 对啊， 大手拉小手啊！ 啊，我的天哪！ 要不就抱着嘛，对不对？ 对吧， 啊，走一个下午，这多远呢？ 嗯， 啊，就是， 感觉什么样？ 走走停停 啊， 嗯，主要是因为我迷路了，但是， 哎，啊，我懂了，好了。 哎呀，孩子累，妈妈和这个地方来过三次了。 妈妈，我走不动了，你抱着我吧。 那个会有问路的这样一个跟当地人交流的这个， 嗯，我们俩当时也没想问路，我们俩 就 溜 达， 就是想， 迷路就迷路吧， 错了、 就我们俩嘛，然后聊聊天什么的，嗯，洗洗脑是妈妈最好啊，什么就这种时候最好， 洗洗脑。 淡水跟台北不一样， 不一样， 是不是？ 淡水是每一个人的故乡那种感觉。 哦哟， 尤其它日落特别有名嘛。 哦，可以骑自行车。可以提，对不对？那种的步跑步， 嗯，我们两个就是步行到了那个周杰伦的母校。 哎呦，中学是吗？ 对，就是， 淡水中什么中学是不是？ 对， 对， 怎么样？这都是他的这个海报啊，什么那种的履历是吗？ 没 有，没 有， 并没 有，没 有， 全是蚊子，啥也没有， 全是蚊子， 蚊子。 但是挺好玩的，就是那个不能说的秘密的取景地 就在那里，对。 然后他那个上山下山什么的，嗯，挺 远景重现啊， 对， 嗯，渔人码头很多歌里唱过， 嗯， 那个像那个熊天平的歌里唱过渔人码头，很多熊日码头，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适合想想事情的一个地方？ 啊，人挺少的， 哦， 也没有想象中的游客那么多， 哦， 嗯，然后就是那个水静静的，尤其是黄昏的时候， 哦， 感觉特别好，有，嗯，水面上有几艘船，独木舟，然后也不记，也不知道谁家，也不知道能不能飘走， 哦， 那种，嗯，感觉挺好的， 真的是当红的打卡的地点哈， 嗯， 淡水渔人码。头九份不知道去没去，去了吗？九份 啊，去了， 因为他都去了。 哎呀，九份也去了，十份去了吗？ 十份没去 啊 ，sorry， 我去的是十份，没去九份， 哎， 啊。对，十份 可以， 对，其实十份会更特别一些。 什么样的感觉？ 对， 九份有很多卖猫头鹰的，十份是不是也有很多卖猫头鹰的？ 啊，对，我想起来，我两个都去了，谢谢 啊，好的。因为九份离十分不远， 对， 是， 先说九份呗。九份很多咖啡馆， 嗯， 很多卖猫头鹰纪念品的吗， 嗯？有很多咖啡馆，然后好多吃的甜品， 嗯， 然后很多很多游客， 是吧？ 游客很多吧？ 因为就是我一个朋友去台湾的时候，然后他去九份就认识了当地， 嗯， 台湾本地人， 嗯， 一个小姑娘， 嗯， 他说其实九份现在已经就是沦为了景点 了 对， 对， 说我们当地人其实一般都去十份，不会去九份，他说就是带你去十份看，因为十份是更加清静的一个地方，跟九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 十份是什么样的？ 十份有放那个天灯， 哦， 对，十份是 天灯， 对，而且十份的寓意更好一些， 十分幸福。 对，但是就是九份是长长久久，十份是十分幸福，对，然后满分嘛，所以考学什么的，然后他有一个什么叫我忘记那个了，然后就是每一个考学的人都会去那儿， 是有很多。祝福企业， 对对， 大家会在那个天灯上自己画 DIY， 嗯， 小孩子很喜欢， 哦， 啊，然后别人都画的特别好，我们家孩子很小嘛，画的乱糟糟，我也无所谓，那就放吧， 嗯， 然后就升起来的时候，孩子就特别特别激动。 嗯， 把那个墨汁儿全洒自己身上了， 哎呦，庆祝的方式 真好，真棒，啊！ 对， 不行，我也带孩子去。 是十份，十份除了天灯，它还， 嗯， 也是那个风格会怎么样， 有一个小火车站。 哦， 嗯，然后火车站大家都在那儿照相，就是我来过了十分这个站点，我的人生， 哦， 尤其是情侣 圆满了。 嗯，然后我那个司机也是，我为什么说跟他后来关系很， 嗯嗯嗯， 就当时他没有提供照相的服务， 嗯， 但因为就我和我孩子两个， 嗯， 而且我孩子把墨汁都洒了嘛， 嗯， 我给他换了身新衣服，我们俩就在那儿看人家放天灯， 嗯， 看人家拍那个十分幸福情侣照，没人给我们俩拍什么，然后那个司机就偷偷给我们拍了几张，后来发给我了。 哦， 我自己看的觉得很窝心很甜蜜。 当然了， 是吧，你看关键是 人家偷偷拍的。 这个是没有准备的拍照， 对对， 全自然而然的。 嗯， 对，我觉得太真实了。谢谢这个司机大哥啊，是不是？ 嗯， 对，这是九份、十份，还有淡水。那其实不。半环岛吗、 嗯、 还去了哪些城市？ 去了花莲。 哎呀，花莲， 花莲，花莲 大盒饭好吃极了， 是吗？ 便当， 便当，便当， 便当啊，大盒饭， 当地便当，便当，便当 啊，便当啊，有鸡腿吗？ 好，超级值， 花钱可以再加一个。 哦，真的啊，我的天哪！行了，不用小编给我加鸡腿， 就是坐那个花莲的火车，小火车就是发那个便当，就感觉很多那种童话漫画书里的感觉， 嗯、 穿一身校服，整一白色匡威，来一便当送给心仪的姑娘和小伙子。 那个我一般看那个动画片里面、 嗯、 像那些便当，哎呀，都是五颜六色的，都排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就是花莲便当真的是这样的吗？ 没有，其实很古朴，就像我们小时候盒 饭、 铁饭盒里装的那个，没有什么区别。 哦、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饭，然后一点点咸菜啊，然后一个鸡腿或者 一个鸡腿 肉卤肉一点点， 嗯、 很小也、啊。 对对对、 嗯， 味道是很好。那个米啊，你去没有吃上？ 嗯，吃上便当， 吃上的米太好了。 嗯， 大米再带回点回来，我觉得啊， 嗯嗯， 对，让小朋友多吃米饭啊、 嗯，是的， 糯糯的、弹弹的，好吃，嗯， 不错不错啊， 对， 这是他的便当。那花莲除了便当，这还有什么？ 好多， 好像感觉花莲只有便当， 还有很多、啊。 花莲有啊，赏鲸，就是坐着船去大海上看鲸鱼， 哦， 孩子喜欢。然后、 这个还有呢， 我个人特别喜欢滑翔伞。 滑翔伞， 到我就喜欢飞机嘛，所以就在天上飞下来、 嗯。 结果因为台风的原因， 嗯， 遇到台风了， 嗯，台双台风， 哎呦我的天， 台湾历史上也不常见双台风，两个台风一起来，是， 龙行天下，无风唤雨， 哎，是的，哎，这个解释好到位， 嗯，那个那遇到台风了怎么办呢？跟宝贝， 嗯，我们俩，嗯，我们俩去那个。大坝上看人家那个台风的浪了 啊、 哦！人家都躲，我们俩跑 哇！你们俩跑 的真的是， 我们俩都叫不着车，没有车拉我们俩去。然后后来也是好心， 谁敢呢你？ 后来好心找了一司机，司机说我正好上去接人，我把你们带上去吧。但你回来 真上去了，那回来怎么办呢？ 回来怎么办呢？ 你帮我说回来怎么办？我说约个时间，如果我不给你打电话，你就去那儿把我接过来。那司机答应了。啊、嗯，然后果真就是这样回来的， 哦、 跟拍戏似的。 哦，天哪！ 剧情 就没有人、 哦， 都没有人，咖啡馆都过。 你真相信他？他真的要去了，我觉得 真好。我现在一定会去的。 嗯，嗯因为带着小宝贝嘛，对对对。 而台湾人基本上 很守信， 他不想去，他就说我不想了 啊。 而且他也是他自己主动提的，说不然的话， 嗯、 实在没有人接你，我十二点半再过来接你。我说可以啊、嗯， 是中午十二点半吗？ 是我们早上去的啊、 哦嗯哦。 早上我们就商量着去看人家那个，我们俩就把。看那个风浪当成了我们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小众旅游的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 嗯、 但是注意安全哈、啊，一定、哦。 对，注意安全。但好在它是有那个大坝，对吧？ 对，我们在坝上边，就85度 C 关了，我们去85度 C 平台阁楼翻上去，我们俩上在上面看。 哦。 然后那个上边还有一个民宿，人家大妈在打扫卫生，就说你们哪儿来的？我说， 你们哪儿来的？大妈说：“哎， 其实我们、 嗯、 做过几期 rock 节目哈， 嗯、 其实他虽然不善言辞， 嗯、 有点感觉，但是内心非常的热情， 嗯， 对不对？喜欢那种跟大自然对抗， 他就喜欢那种乘风破浪、冒险 的 感觉， 对对对 对 是的，是的， 对， 我跟我儿子说这个叫。”拓野精神， 对、 哦， 拓野精神， 对，小宝贝也不觉得害怕或者是什么， 他没这个概念， 哦、 他被逼的，其实， 对，妈妈， 妈妈这是什么？ 妈妈，我要回家， 我要吃糖。我觉得啊，就是在安全系数范围可以保证的情况之下，让小朋友 嗯 感受那种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嗯， 很有意义哈。 对， 对，对， 对，要不然在屋子里待着，台风也没有别的， 哦、 嗯， 刮了多长时间？这个台风来了， 我们在那待三天，刮了。四天， 刮了四天， 就 你们走的那天还刮， 还刮呢。 我们走那天还以为买不到票呢，结果很幸运买到了。 哦， 就是回北京吗？ 当时是回台北。 哦，就回台北， 就直接 坐 那个 火车 、 哦。 是， 嗯，是的。那花莲其实就是因为台风的原因没有好好逛哈、啊。 是是是、 嗯。但花莲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的。 虽然不能出去玩那些景点， 哦、 但是我们也报了一个团，就是在台风中。穿行了一天，没有去景点，但路过那个景点转了一圈、 哦、 也真的有一些小众的旅游的人愿意这样、 嗯、 啊。我们当时跟福建的两个情侣一块去的， 嗯， 玩得特别好， 嗯 啊，那两个情侣现在也就在朋友圈经常给我留言什么的，啊，都交了很多朋友。台湾人就是、 嗯、微信啊，我讲微信太好了。 对，有微信真的感觉好像是走遍天下的感觉。嗯、 对， 结果、这个小情侣后来我们回台北， 嗯， 还跟我约饭，就是我们晚上一起去那个，我可能 101吗？ 101边上叫我可能不会爱你，就是一个山顶， 哎呦呦呦呦， 一个电视剧的取景地， 哎呦呦呦呦呦， 我都不知道 这名， 这我可能不会爱你，李大人嘛， 啊，有有有， 他也 不是那谁嘛，李大人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仨字儿 啊，陈柏霖， 陈柏霖， 陈柏霖，陈柏霖， 然后带我去居酒屋吃饭，然后。当时是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没去上，我们换了一个地方，但是真的也见到了， 嗯 啊，然后跟琴琴一起玩的也特别开心。 嗯， 我觉得在旅途当中交到朋友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没错， 对，也很开心。 是，我有一感觉，我出去玩的时候，只要是我自己出去玩的时候，虽然不多这样的机会，但是我就会特别愿意跟当地人去聊天。 嗯，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因为我人比较热情，一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好。那时候没有微信呐，好朋友们 啊，留都电话 都没了。所以现在微信一扫就留在我们的身边了，这个很好。 是的、嗯、对，反正我觉得就是尤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人我就是如果说他平时可能是一个比较戒备心强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在旅途当中你基本上最容易交到就是他最纯真的那一面。 对对 对 对, 对，真实的他就在旅途上展现出来的哈。我觉得跟孩子出去玩呢，以前妈妈有非常多的辛苦在里边哈，白天和晚上的辛苦不是不一样的。 对， 孩子到晚上会不会兴奋，因为旅途的关系睡得比较晚？ 会， 当爸爸都问这种问题。 对，哎呀你看看，对，我这都问不出来， 对什么都好奇。比如说我们住的地方有那种自助洗衣的洗衣间，在那个 他看一个小时 楼下，他就在那等着看人洗衣服，谁来他就跟人聊天。 对对对， 然后如果来几个老外他就给人跳舞，几个人就尬上舞了。 哎呀妈，还尬舞， 拉不回去，然后一哭他就在那闹，然后那老外就意思就是说你小点声，不要虐待，就有那种感觉， 是是， 他很乖啊，你为什么要管他那种。我说到点儿了 啊， 那种 啊，是这样的。对，有的就是我觉得带孩子出去啊，就唯一的除了欣赏美景和你们之间的互动之外，可能调整他的作息，或者说是就怎么安抚他，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见过几个妈妈，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有一个妈妈不说名字哈，身边的朋友哈，就是到了点儿必须给我上床睡觉，以为不是恐吓，然后怕吓他们，但是最后就让他睡了，因为好作息打乱之后你第二天会很辛苦，他睡不起来怎么办。第二种妈妈是随便吧，就是我们第二天不赶你随便去睡，那个你接 放纵， 对对对对，Rock 是什么方式？ 我是被迫成为第二种。我原来我想他小的时候我是第一种，非常科学按秒的那种 啊， 按秒睡，秒睡啊！ 哎呦呦，机器人！ 所以他小的时候很规律，但是出来玩之后，就像我说的那种，他有周围人的眼光，就去给你一个压力，你 没 有， 没错， 你没有办法 跟你说一说呀，你别这样，别这样， 对吧？尤其有的人就会说孩子玩的挺好，多玩一会儿吧。我也没法说什么，就让他玩吧。出来就是这一点，确实 对，而且你出来带他出来本身就是玩的。 对，如果是不敢行程的话，就让孩子尽情的睡，尽情的玩呗， 等到回家再调呗， 是不是？反正也挺辛苦的。 是，反正你白天不许睡觉，然后就到晚上困得不行， 你回到家开门第一瞬间把那个秒表光放在这儿。 对， 好好好。其实我觉得亲子的环节呀，难得，就是一个是彼此过招，那个过招打引号的啊， 对， 了解，然后呢其实那个爱会在一天一天的这样一些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更浓的累积出来。 对，而且不光是家长对孩子的爱，孩子给家长的回馈可能也是让你觉得特别激动和你想象不到的。 比如说我的一个印象瞬间说转给你几句大人的话，那太厉害了。 对，那你的宝宝也会这样吗？ 有没有？ 当然了， 有没有？ 就是他的招牌，满世界只要有新型的就会说妈妈那个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哎呦 啊，哎呦， 全是套路， 全是套路。 其实是有求于你，妈妈我要吃东西等等等等， 对啊， 你不要管我啊， 套路王。 对，但是你不觉得他们这个表达才是他们最真挚的想法吗？孩子是没有任何那种成人世界的想法。 是的，是的。 我老觉得跟他们出去玩，教会我很多。那天发一微信，2017年，谢谢我的孩子，教会我那么多事儿哈。单纯、美好、简单、直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 不迂回，不是拐弯抹角，不要这样。 对，因为这个在成人世界里面是特别珍贵的了。 对对对。跟孩子出去玩呢是有辛苦的，但是呢作为家长真的是有这样一个觉悟哈，可以在百忙的工作当中抽出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在你也累但是你要让他快乐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高级的一个亲子行为。 对 对吧？对，希望我们的 Rock 多多带着宝贝们出去玩哈，就带着一个去的，是不是？ 是，嗯， 对啊， 一次最多带一个， 最多 是吗？ 那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一次带俩， 真的很辛苦的。 对，但是那个就一个人带可能会有一些 问题，跟家人朋友们一起玩， 对，跟家人朋友一起还差不多。 有没有下一站的目的地跟小孩出去玩的？ 嗯，他最近在我们老二在三亚，我可能过一阵子想去看看他，想去带他去那种休闲的玩一会儿。 嗯， 你是不是特别羡慕他？ 对， 有点 真是 说走就走了， 真的。 对， 嗯， 达人哈，希望呢我们的 rock 生活幸福，要保持健康啊， 嗯， 宝宝们健康长大。 谢谢。 2018年都来我们节目做客啊，有时间就来玩，要去过很多的地方，人家都不很都包着四五十个国家的都。 嗯，是的，带着孩子也是去过很多啊。 对对对， 但是来这里算是回家。 哎呦 哎呦，天哪， 他都是遗传他，我跟你讲。 啊，是的，套路王。没有，这真情实感啊。对，到我们节目呢就像回家一样。 没错没错，谢谢每位嘉宾来到这里像家一样的做客哈。 对，跟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谢谢 Rock， 谢谢大家的收听。2018年1月3号再见了，拜拜。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 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注视流泪。生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是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幸福一生。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见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